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例如咧，即係講理想啊，有咩錯咧？即係講下呢個滴滴唔會有錯啊！ 滴滴有嘢讲， 滴滴哦，唔系， 冇错， 唔系滴滴出行。 哦 ，OK， 李云滴滴。 我做嗌佢 fans。 OK， 嗱，头先讲有我讲一个潮语俾你听啊。 嗯， 滴滴，知唔知点解？滴滴 滴， 即系滴水个滴， 滴水个滴， 滴滴， 唔知。 咁咧，如果你咪成日有时我嗱，我唔知你啊，总之而家喺我哋嗰啲 Facebook 唔系 Facebook 喺微信啊，朋友圈啊，好多人咧都会打，每啲都打两个字滴滴滴咁样嘅，咁样出嚟嘅。咁、 嗯、 其实点解咧？咁阿碌都唔识喎，阿碌真系问我啊，我话俾你啦。其实好简单，滴滴系摩斯密码。 哦，即系我冇见过咁打咯， 滴滴滴滴滴，即系你知道咧，啲摩斯密码系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即系一长一短又为 系啦，滴滴咁啲人咧留滴滴两个字系咩咧？即系话自己得闲。 哦， 好得闲，咁你又揾我啦，即系好简单啫嘛。如果譬如我留滴滴，我留两滴滴两个字喺个朋友圈度，咁你我话啲问我咩人啦、啊，一个叫鸡嘅人啊嘛。咁你譬如你想叫鸡嘅话，咪咧，咦牛哥得闲，咁你咪可以揾佢咯。即系譬如你系一个吃货， 嗯嗯， 咩嘅吃货啊？ 即系中意食嘢， 中意食嘢啊 嘅女。 咁如果譬如如果吃货，佢系滴滴，哦，咁你即系你想揾好嘢食啦。咁、 嗯、 我又想食嘢嘅话，我咪揾你咯。 嗯， 即系自然就其实喺个朋友同朋友之间嘅沟通嚟 嘅，嗯 啊，所以你有时咧就因为你识呢啲咁嘅嘢咧吓，咁你啊可以 即系知道多啲咯，我啲大陆妹啊，大陆妹啫，你主要系 啊，咁啊乜都可以。 咁几时见到啲大陆妹啊？你估 大陆妹啊？我都估系过年嘅，但系又 有冇金融时报嗰个你 十一月啊？我唔觉系嘅， 出年十一月 啊，我唔觉系嘅。有机会讲啊，或者下个礼拜先讲，或者再迟啲先讲，即系有时间啦。因为佢嗰个十一月噶嘛，系咪先？ 一系就今年十一二月香港话 咧。系啊，我有个睇法嘅， 可以慢慢讲， 慢慢有机会。 即系我哋要拉布先。而家今日拉咩？ 我想讲一单嘢啦。今日点海关咧？我录音嘅日，今日就10月29号。 十月廿九号 啊，星期五啊， 系冇错。 咁今日海关咧就拉到一啲奈何船啊，咁啊走私。 我好似真系雷厉风行。 哇，好撚嘅走私人，走私乜嘢？最平最贵嗰样嘢系一只值50万嘅劳力士， 即系咁肯定系走私翻大陆。 吓、啊，走私黐线啦，香港人有拉钱卖劳力士咩？要唔系同佢走私翻大陆嘅嗰啲，系咪喺奈何船度？ 唔系成批50万定系一只？ 一 佢冇人会见到一只啊！佢应该系一批 走。成批 成批其中一隻， 其中有一只最贵嗰只就50万， 总额系几多钱啊？ 哇！屌你老味，嗰度几廿只啊！ 全部系 全部劳力士， 全部 咁啊！嗰啲全部都系十皮嘢以上。 喂，我又问一问， 十几廿万嗰啲劳力士， 咁你走到翻去啊嘛？嗱、 嗯， 香港你可以拎去嗰间乜嘢中唔知以前我以前 14楼 合和系咪？ 啊，合和14楼， 我去过一次。 啊 咁啊，好多年前去過，都係真冇變到個地址。 嗯，冇變到。 咁佢嗰個 check 啊，佢嗱好似話以前咧就會同你講話真嘢假嘢嘛，係咪？後屘就話假嘢就唔幫你抹啦，直情係咪？我有冇誤會啊？以前係你去抹完就同你講話係假嘅，係咪？ 唔係。佢如果假嘅唔會幫你抹噶啦。 即係以前都係。 係唔一有咧唔會幫你抹。 即係如果佢幫你抹得嘅就係真的。 就真噶啦。 係啦。 咁以前咧就抹油咧就唔使等嘅。咁而家太多人啦，要驗證嘅其實。 哦， 咁就等咯。 哦，你應該話係咪話應該話驗證嗰度，以前有啲人無端端拎佢上去驗證就唔肯，你一定要抹埋有先驗證。 而家一定有。係啦，而家 冇咁嚟 㗎，唔同咗。 我搞錯咗。 咁啊要時間長咗啦，以前就好快啫，以前啫。咁啊可以即刻攞票喎，而家唔得啦。而家如果係行貨咧，就可能一日咯。 等下先，我講我經歷。嗱，我大概15年前。 哇！ 即我当年喺英国 ，OK， 咁啊，我做嘢个朋友啦，识个朋友咧，佢就有只捞，知我翻香港，特登委托我帮佢拎去，就系嗰度圆咕碌，即系嗰个嘅合伙中心嗰度抹油， 14楼， 咁咧都唔系即刻拎翻有嘅，同埋我当年， 因为佢唔系行货嘛，唔系行货嘛， 佢喺英國買啦。 我記得要隔一兩日，佢都係佢香港人，但係佢嗰隻嘢唔知咪 唔係香港買啦，唔係 咁肯定。咁咧佢就同我講話，我記得我隔咗段時間去拎嘅，同埋好似係千零蚊。 哇！有個千零，哇！係咪食平 十？ 如果攞 大概嗱，我印象中啊嚇，但佢應該係金銀潤嚟嘅，我記得金銀潤，即係唔係好值錢嗰啲啦。 OK。 咁但係應該我記得我係俾咗千零蚊港幣嘅，十五年前以上。 而家冇三千蚊。 而家要幾錢 啊？而家沙冇三千蚊，你唔好抹落，你唔好諗住抹。 即係肯定㗎啦。 肯定。 O、okay, K， 肯定， 即系真系物价涨咗啦。我当年应该个价钱， 我都想攞， 应该我有冇记错价钱咧？ 差唔多， 大概千零。 以前平啲嘅，即系我都想我攞我自己只捞去挖油啊。 唔系咁， 我三千几蚊，我只肉都 唔系咁，我又问啦。咁系咪嗰只肯定系真噶啦？我两个， 但系肯定系真噶啦，唔定系肯定真，肯定真噶。 好， 甚至乎你条标打假，佢都会同你讲嘅。 个假标带，即系个肉系真嘅，标带假噶嘛？ 即系其实咧，我哋老一辈嘅咧，即系我爸爸咧都系只佬嘅啊。咁啊，佢一代人咧，大陆历史咧系唔会买条带嘅。 嗯， 嗰条钢带佢都唔值钱啦，因为条钢带同只标身标肉差唔多价钱，但系得条带嘅，佢咁佢哋唔买嘅，通常就搵条当箱嘅。或者孤立皮帶， 嗯， 咁、啊、我爸爸就買一條鎖燙傷嘅，即係唔係假嘅，冇牌子嘅標帶就帶到到而家，帶到而家，咁啊，收尾呢幾年我就幫佢配咗一條二手嘅勞力士帶啦，咁啊佢而家就全勞力士啦，就真啦，咁啊以前咧呢啲人咢就將呢只譬如真標玉就假標帶或者唔係假標帶冇牌子嘅， 即係啲拆散曬 冇牌子嘅標帶，我去整咧，佢都会同你讲，呢条标带假嘅，或者呢条标带唔系原装嘅，佢都会嚟讲嘅。啊，以前系咁样嘅。 而家系咪直情唔系都唔帮你换？ 而家就佢会可能我听讲好似会拆咗条标带出嚟，净系帮你，因为佢一见到啊嘛，因为佢唔系真嘅，或者唔系 咁啊唔知。 如果唔系， 你下次试下问下佢咯。 唔问啦，我而家我想真佢就抹油噶啦。我抌啲三千蚊，我真系六刀尺埋唔制啦。而且我唔买， 而家系最低消费噶。 最低消费 啦。会唔会我听你讲过啊，即系最简单系三六九啦。 系咯系咯系咯。 跟住再贵啲，即系可能嗰个日历啦，即系复杂少少。跟住就可能你依啲咁嘅 GMT 啦 ，GMT 啦，再夸张啲就系 地通流嗰啲啦，三四针嗰啲啦。 会唔会唔同价钱咧？抹油，因为真系 会啊会啊会会 会噶嘛系嘛？ 会地通流最贵啊！我知道。 同埋啲潛水嗰啲又誇張啲，即係 又濃啲啦，因為佢有 風氣，又 係啊，佢有個個荷葉啊嘛，咩我唔識讀，我哋兩唔係講呢樣嘢今日唔係講農歷史，係咪？如果揾日咧， 你話海關抽到， 唔係如果有揾日咧，啱埋阿 Benny 可以講一講農歷史，我係可以我係識講下呢啲咁嘅標嘅，不過就唔係智能俱樂部啦嚇，咁樣咁啊，今日咪要捉到咯，因為上個禮拜我講過話海關噶嘛，咁我因为澳门走私啊，我哋讲海关啊嘛，咁我咪讲咗，喂，好多系嗰啲等船落货嘅，其实冇分别嘅啫，而家来来船， 来来船就系香港同埋大陆之间嘅运输就来 来，其实都系嗰个等船。 如果你话讲嗰啲货柜就系同海外嘅 联络咯，系啦，咁佢一定要中间噶嘛，停低咁咪落翻落个来来船度咯，咁有啲摆喺个来来船度咧，跟住就快艇，跟住来来船落快艇。 嗯， 或者奈何船落岸，再喺岸上面收埋佢，跟住再搬翻出嚟就快艇，咁有啲直接噶嘛？哇，讲完就照你咁一个礼拜，今日就拉，喂，我真系惊俾人打嚟噶。 因为个问题系真系要做啲扮做嘢咯。 唔系啊，你知唔知嗰几多恐怖啊？个海关，嗰个话历史以来啊，我唔捻讲你，你唔捻就知啊，好似即系好似啱啱上个礼拜讲完。呢、这个礼拜又做，我屌你咯！喂，等我先，佢系从来未试过喺奈何船度破获到走私噶，原来 佢冇查啫，咁讲。 即系我讲完之后一个礼拜就屌你，今日就查捻咗。喂，我惊俾人打而家、 嗯， 可能有个海关啫，因为坦白讲，我有海关朋友嘅，嘅听众嘅，我有入境事务处嘅听众嘅，我有啲咁听众。喂，我好捻惊啊！而家可能听捻咗我讲，跟住同佢上司讲，喂。屌你有个撚样话屌你咯，奈何船喺等船有，即系今日今日破获咗，我惊而家真系，即系我唔系我识少少呢啲咁人噶嘛，我屌你老母，我真系俾人斩啊，真系，我打算真系想我想杀撚咗嗰集佢，即系我又惊撚个案犯，如果个案犯最多坐监，我而家俾人斩我最惊，我真系惊。 我啲镜。 喂，唔系咁，我又问下，即系你，我哋上次做节目有冇嗰单话捉到九个女仔？嗰阵时未发生，话又可以讲下系嘛？ 唔系嗱，我 即系可以 拉长少少讲啊。我讲海关就讲海关啦。咁我呢排我咪成日讲啊， 破获人都可以讲啊，即系嗰度慢慢讲。 慢慢讲啊，嗰啲即系嗰啲真系有机会讲。即系我咪成日讲唔捻识讲，你就咪捻讲啦。 你前老细啊？ 唔系啊，我唔系我老细，即系我上次上几个礼拜我就嗌阿 PK。屌你啦，咩真係双十嗰啲唔撚识讲你就唔好讲。今次仲撚大喎。 咩呀唔明双 十呢咁啊 ,BK 咪话。 喔、哦。 啊双十节唔可以庆祝，有啲又可以庆祝嘅。即係辛亥革命就辛亥革命就可以庆祝，双十就唔可以庆祝㗎嘛。屌你啦，咩想乜嗱嘅懒咗嘢啦。其实懒咗嘢啦。嘩口味完。即系懒捻醒有 啦， 又有个奶啦。 边个？ 高级啊呢个，哇！新任个海关关长何佩珊小姐啦。 哦，啊，太惨啊！ 即系我嗱，我就好捻简单。今日佢早两日佢澄清咗，佢就话系咧，系因为大陆嘅龙虾检疫。好啦，咁啊为咗检疫啦。但我想讲复述翻 贸易战咯、 啊，系啊，复述翻佢当日。讲佢嗰个系乜嘢？ 即系有白纸黑字记录， 白纸黑字喺电视 录埋音， 录埋音有埋 有埋 片。O K， 佢咁样讲嘅，表面睇咧系一单普通嘅走私案件，走私龙虾啫。但其实呢啲走私活动会破坏国家对澳洲实施嘅贸易限制。O K，O K，O K，O K，O K。以字面睇，有边一？句系讲过话系防疫嘅咧， 冇 冇、 啊，系打击澳洲，唔系系咩话？系叫 呢啲走私活动会破坏国家对澳洲实施嘅贸易限制。 即系而家话国家对紧澳洲实施嘅贸易限制， 系啦。你知唔知咧？其实咧， 咁啊唔得唔得。 国家从来冇对澳洲有任何贸易限制。 知唔知点解？ 因为 WTO。 啊，系 WTO 系朱镕基1991年， 啊、 我啱啱睇到份 嘢，即系甚至乎你大陆唔俾台湾嘅水果入口，都唔系因为政治原因， 而系 因为检疫，因为你台湾有虫害， 虫害或者农药咁样样咯。 点解佢点解会系你会啲人会觉得贸易制裁紧呢个澳洲咧？就因为大陆将啲龙虾。嘅检疫本来就系可能一两日，而家就变咗两三个礼拜。 系啊，唔系咁而家 咁龙虾会死晒噶嘛？ 又唔得啦， 死晒噶嘛，系咪先？咁啊唔得啦。 龙虾应该同蟹一样一死 啦， 唔死得。 系咯， 我估 咁样就会形成咗啲龙虾佢哋唔要啦。 跟住喂我啱啱睇 咁就叫做贸易限制啦。其实咁啊喺我哋边上嘅贸易限制，其实做国家唔讲得出嚟嘅。 唔计啦。 咁而家呢个咧，我哋呢个何佩珊小姐咧 就讲咗 就懒醒啦。即系成话，喂，坦白讲，你真系我成日点解你唔识讲，你就唔好讲。 但系嗰系事实嚟嘅，佢讲嘅系真话嚟嘅。 系啊，反而真话嚟噶。咁而家 讲得， 一澄清咗啦。其实 即系真话唔讲得呢、這个成。 你唔系唔讲得，你可以唔讲。你明唔明？我成日都讲一样嘢。 唔系咁， 你 等等 识你就唔谂好讲。 咁佢有冇讲假话？何佩珊有冇讲假话？ 就坦白讲啦，其实坦白讲，佢应该道歉嘅。佢应该出嚟话我讲错嘅， 讲错咗，但系佢有冇讲假话？我觉得佢系讲紧真话嘅。 咁坦白讲， 即系戇鳩， 国家系冇对呢个澳洲实施贸易限制嘅。 喂，我而家啱啱上网睇到有一段就咁巧，就系讲紧 WTO， 讲少少啦，问你有时间，你拉布啫。 系啊，讲翻三四分 钟。佢话2001年咧，中国加入世贸咧，就对全世界嘅承诺系咩咧？有几点啊？八点，俾我讲埋啦吓。第一，开放银行金融业有冇啊？ 未。嗱，我唔可以话冇，你知唔知啊？啊，咁海关嗰啲就会可能话冇啦。我只话未。 咁啊， 嗱，我系咪识过程啊？ 得。 O K。 第二，取消电信与通讯垄断。 未。 第三，取消绝大部分关税保护。关税即系入口税啦。 即系其实就。大部分啊嘛，咁有少部分冇咁啊，其实真系实施咗咯，样 即系有第三系做到啦， 做到啦，即系个大部分啦，即系有少部分系真系就唔同税噶嘛。 嗱、第四，取消80%以上汽车关税， 即係話啲未架車， 我知我話未啊。但係有奇怪嘅，因為有啲汽車喺大陸做咧，佢關税又唔同噶嘛。 OK 嗱，咁啊即係 而且坦白講，好少有車有新車會喺大陸喺外國過嚟噶嘛。 有都有進口車， 有少啲咯。 嗱咁啊，第四點而家嚴格嚟講做到一點啦，第五點啊應該做到啦喂。 嗯， 提高勞工。劳动工资福利落实双休与有偿加班，当佢做到啦，得唔得？唔计骨长啲女，嗱骨长啲女咧一个月三日息嘅啫。 我只可以讲啦，未啦。 咁唔系，如果系大公司系有嘅，即系阿里啊，即系可能阿华为啊。 但如果你开一家，你唔有咧， 骨长咪冇咯。 系咯，你开一家咪冇。 喂，其实你哋知唔知骨长啲女一个月？是休三日息啊， 有啲休两日噶嘛，好似 通常我息咁多系三日咯。佢好得意，佢唔一个月冇四日。 唔好拉呢个布，讲埋细个咁单嘢先。 OK， 咁啊第六啦，第六就系、是、开放传媒与影音等等。 未， 第七肯定，第七我都唔敢谂讲啊，好讲。开放言论自由，改善民生。 未，唔好话冇啊，知唔知啊？啲海关关长会话冇，我哋话未啫。OK， 一万个安法。 第八，开放保险、石油等业务给外资。 石油可以开放咗系咪？唔系都系散咗。唔系，佢有一个样嘢咧，就变相咗，变相系嘅。 保险都冇啊。保险 AIA 系 个，入 唔到冇，入即系未啦，未。咁而家好似八样嘢系 有一样系咯，其实有一定系啦。 1.5 咯，你话劳工嗰度都算。 劳工嗰度我嘅一半一半咯。 1.5咯， 系1.5啦。 1.5即系咁，但系佢又话 未啫，未啫，即系国家要发展。嗱呢啲我一直讲，即系我唔系何女士。 20年 嗱，唔系我国家要发展，即系喺时间睇长短，系咪先？咁我哋有我哋嘅难处。是咪先？我各有我各嘅难处。你要咁样讲㗎嘛。是咪先？点解我成日咁讲呢？话你唔识讲，你咪撚学人讲。 咪咁你可唔可以讲嘛，跟车太贴啊香港嗰啲官员。 唔系啊，擦鞋文化。我哋有咪啊， 是咪衰过大陆。 你唔好话冇啊，你记住系一个咩嘅呢？香港系一个英式管理嘅習慣咗嘅嘢。我哋系需要围路啊，你知唔知啊？ 嗯， 即系话我要得到我上司嘅赏识，我要得到我上司嘅肯定。 嗯， 嗱，我哋香港人好需要呢样嘢噶，系咪？系咪？我哋需要上司肯， 可以咁讲， 系啦，我要得到上司嘅赞许。好啦，由我哋嘅 PK 啊，唔系，由我哋个特首， 嗯 ，PK 同埋呢个何女士 ，OK， 何佩珊女士， 嗯 啊。佢都冇得到呢个共阿爷啊，即系中共嘅赞赏。但系佢哋完全点解唔赞赏你？佢唔明啊，佢哋唔明啊，点解唔明？唔明喺边度？共产党系唔会赞你嘅，明唔明啊？因为你赞咗你之后，突然间你懒咗嘢， 嗯， 咪我负责咯。共产党其实咁样，但系你又冇得赞佢嘅话，嗯、你咪要查咯。 嗯， 讲一啲。谂住可以擦到鞋嘅地方咧，例如双十节同埋辛亥革命庆唔庆祝啦，系嘛？等听我讲埋先啦，因为时间唔好够啊，大佬。同埋呢个贸易制裁啦，吓。 嗯。 你急不得嚟出嚟擦鞋，博你上司嘅赞许。 嗯。 好，但系中共啊，唔系，即系中央系唔需要咁做噶嘛？佢需要你做乜嘢咧？需要你做好你嘅本分。佢要你讲乜嗰头你先至讲，唔系你自己攞出嚟讲。最紧要系乜嘢啊？最紧要唔好添烦添乱啊！喂，唔好意思啊，你就系添烦添乱啊！ 唔系咁点？但系而家你讲得，而家你要讲， 佢擦鞋咯，佢博你赞赏，即系呢系我哋嘅文化嚟噶嘛？ 等等先， 我哋香港人嘅文化嚟噶。 佢应该擦下擦。林郑嘅啫，特首 最、你真系觉得而家已经唔系噶啦，话啱讲， 即系觉得唔系， 全部都望去嗰边噶嘛， 望 中联办啦、啊，起码望中联办啦、 啊，得 啊，我成日 因为变咗啦，已经 啊，已经唔系问责问喺个特首度噶啦，更加唔系问我香港人度啦，系咪先？ 嗯， 好啦，即系你唔识唔好讲，咁你可以睇噶嘛，点为之可以讲，点为之唔可以讲，咪唔识先，唔识你咪睇咯，好啦，我先举一个例先。贸易制裁，呢啲说话几时讲？边个讲？而家何佩珊 就係講咗一個唔係佢講、唔適合佢講，亦都唔係佢身份講嘅嘢。明唔明啊？你睇下啊嘛，有邊個海關關長喺大陸嘅？佢會講呢啲咁嘅説話？冇啊！講呢啲嘢係外交部啊，或者係嗰啲即係最上一級嗰啲人先有資格講噶嘛。 嗯、 好啦，辛亥革命同埋雙十節呢啲，喂，你會係你鄧炳強講嘅咩？喂，徐在厚啊， 等先， 你講徐在厚都未講過啦。徐在厚公檢法啊，你鄧炳強係乜撚嘢嚟啊？ 保安局局長，香港 保安局局長嘅， 即係等於一個直轄市嘅公安局局長咯。 徐才厚，你知邊個啦？拉撚咗啦但係佢係公檢法，佢係大撚過我諗而家，佢大特首啊！如果佢喺政治局層面嚟講， 係 大嘅特首啊！佢有冇講過一分雙十節同埋辛亥革命嘅嘢啊？佢都唔會講，因為佢知道。呢啲嘢唔讲得，唔系佢讲，亦都唔系佢身份讲。佢知道，因为佢共产党员，佢识玩呢个游戏。而你哋香港嘅所有官员啊，包括林郑 PK 啊，同埋呢个何佩珊，完全唔识。好事嚟嘅，因为你仲有啲英国嘅气质喺度。OK， 你希望上司赞赏，而佢唔赞赏你啫，系咪先？你咪所以你博赞赏，你咪要出嚟擦鞋咯。 系咪先？拆错咗咪仲衰？ 系啊，咁你拆咗就仲衰。因为点解？我成日讲，你不能帮佢添烦添乱啊嘛。而家你咪只会添烦添乱。 你有冇听啊？你前老细讲过 冇？ 佢话 唔系讲我唔理佢。 佢话分分钟系澳洲可以借你讲嘅呢句说话去投诉。 澳洲已经做咗啦。 做咗啊？ 哦，做咗啦，已经去得标投诉啦， 系嘛？ 系啊， 真系啊， 系啊，所以即刻就要文汇定大公访问呢个何佩珊。台湾就跟住推翻台的我啦， 咁唔得就人哋有晒录影， 系噶，系噶， 我又仲喂佢点样讲啊？我冇睇到，冇跟到。 边个嚟？澳洲？ 唔系何佩点样兜啊？ 海关佢咪话即系话其实检疫咯， 其实就系检疫咯， 检疫问题咯，即系睇到检疫个问题到咯，即系所以我有嘅，你真系唔识讲就唔好讲。 喂，咁我 我呢个讲埋先，点解我咁讲咧？因为我唔识讲，我自己都唔应该讲。一隻手指人，就三隻手指自己。我上个礼拜唔好意思，我讲错咗，我敢于认错。澳门系有两个黑沙， 即系两个黑沙， 一个叫黑沙环，一个叫黑沙， 就唔同嘅， 系唔同嘅。 即系澳门朋友 系啦，我俾我一澳门嘅朋友纠正咗。嗱，我就要立话啦，因为咧黑沙环咧。 我系去过黑沙 灣，就喺边度咧？ 就喺沙滩。 就系因为我哋而家讲紧嗰个油旱区，就喺嗰边啦。 黑沙环系油旱区，系个沙滩嚟噶。 黑沙环黑沙两件事。 系 黑沙就系沙滩，黑沙环就油旱区嗰边。 哦，咁 一个南一个北。OK， 我系讲错咗嘅。OK， 我敢于认错啊，话声你听。OK， 咁啊，起码我唔系一啲好似啲海关官员做到咁高级，错唔肯认啊。 嗯、 啊，咁我其实我可以兜噶。我无谓兜啦，我一唔讲，即系所以有时有啲嘢，即系我做我哋啊，好过即系我哋系敢于 承认啱唔啱 嘅问题啦，错就错啦， 即系如果唔系讲错，如果有人纠正又系嘢咁 样 咯，冇问题， 冇问题噶， 即系 你又何 阿老萧都系噶， 系咯，何佩珊女士，你错你咪认咯， 佢冇 讲错咗咯。 佢冇得認嘅， 無謂 的 話。你咪話佢自己講錯咯， 即係等於你 估錯咯，辭職咯。 由一個網台主持咁啱仔，冇人識嘅，就 唔係好撚簡單嘅啫。啱啱講，你辭職咯？ 點辭啊？ 呢個問責啊嘛， 做唔俾佢辭咧，分咗。 係㗎，點解唔俾辭啊？即係逢係呢啲官員，一定有痛腳俾佢揸住 嘅。有即係肯定係，唔係肯定係叫做查到你個底，清到 係啊，唔係清越清越冇得升啊！一定有自己啲痛脚，明啊？有痛脚就最好啦。嗱，先听好啦。不过真系我嗱呢啲咁样讲嘢，讲23分钟，其实唔应该讲咁长。不算啦， 咁你而家冇题目做节目 啊？有，咁我哋有 你问题，你咩讲？ 我哋有巴打啊嘛。我哋有巴打，大佬。喂，李云迪，你知唔知？ 喂，等我一阵先。 肖邦讲 啊，我讲讲先。即系李云迪呢单嘢。我又最記得你刁文牛，我啱啱識你就你自認係戰男啊嘛，你個叫戰男俱樂部， 其实好多人话你唔系贱，因为你真系肯俾，即系一铺铺清啊。 系你要知道， 仲要系女人讲，系我哋个老友阿燕姐讲，即系你明唔明个意思？ 我咪我唔系一个贱男啊嘛，即系贱呢样嘢系一个， 即系叫自嘲， 自嘲嚟嘅。我俾好多人都有品啦，系嘛？我知佢自己知噶，但我唔通我喺节目度啊，我有品嘅叫家人，我唔可以咁样噶嘛，咁人屌窒你噶嘛，系咪先？咁咪自嘲咯，所以我一个好中意自嘲嘅人嚟嘅，即系我承认我自己 嘅不足。贱男不贱咯， 系咯， 小孩不品咯， 系咯，即系贱无不胜噶嘛，你知啊，系咪先？我就咁讲，只要肯认就得噶啦，错咪认咯，你贱咪讲，咁啊，其实企喺只紧有啲贱贱地，你唔贱啊？点得女人中意？屌你老味，好捻简单。 咁但系又咁啊？嗱，李云迪事件，你谂住你由边一个角度切入去咧？即系有啲特别少少嘅角度。 我有个特别少少嘅角度。 嗱，你讲，你讲 我都。我从来都一路估捻错咗嘅， 即系我讲我先， 我先 啦，你讲你先，我系 我先啦， 后补后补， 对唔住咯，其实我一向都会认为佢唔肯中意女人噶咯， 即系同我一样啦，我都系咁。 哎呀，屌你啦，日 讲捻咗我先， 系咩？咁你讲啦， 我先，你讲 ，OK， 你讲先， 因为其实一路以来我认识呢位钢琴家，就因为黄力宏啊嘛， 我唔系。 啊啊，唔系咁得，唉，咁我咁我讲嘅，因为黄力宏啊嘛， 反而佢同黄力宏单嘢，我唔系好知喎。 有人传佢， 我知呢个我后屘睇到， 系有话传佢， 系后屘。 咁啊，黄力宏话：，屌我异性恋啫嘛，我点样？咁你异性恋嚟嘅事啫，咁你唔可以阻止一个同性恋人中意你噶嘛，系咪先？咁我成日觉得阿迪迪咧，就可能真系，佢可能真系唔系所讲佢叫鸡嘅， 系 OK，因为你喺我嚟讲，我觉得。佢系因为我成日都要，即系谂翻佢以前，我点解一路以来啊，都认为佢系 man 把嚟噶。 嗯。 啊，咁而家佢又真系变咗会员啦，变咗战男嘅会员啦。咁样，咁啊，我想就呢度结合讲。跟住呢一集就讲下李云迪呢一样嘢，下集咧就讲下个 女仔又得。 系啦系啦，即系北京嗰啲。 我想讲 北京玩乜嘢啦，系嘛？ 嗱，即系我觉得啊。 嗯。 我就唔知有黄丽云单嘢，但系我觉得因为从来佢冇咩绯闻性咧，我觉得佢系基，我不嬲都觉得佢系基。 冇结婚， 冇结婚，冇女朋友， 冇女朋友，冇公开过，冇绯闻。 咁我其实主要我识佢个名，你话真系认识咧，就真系依单嘢就睇埋个样， 靓仔喎！ 屌你靓仔个 靓仔喎！屌你老靓仔，我唔靓仔， 丑嗱，即系 咁样话，我唔好话朗丑咯，唔算丑， 即系同 朗朗就好似一个好卵土嘅人， 系。 系一个土嘅人，大陆 即系 好 唔好意思，真系好多大陆网友我都话成个大陆仔咁样， 大陆仔咁样嘅， 你话你系型嘅， 型嘅， 三廿九岁，即系 北京人嚟噶，好似啊，四川人， 唔系佢系香港人， 而家系香港，而家系我香港 专才。嗱，其实我识朗朗，唔系识阿李云迪，系应该我听过话，香港有一次咪专才计划、优才计划输入，你记唔记得？ 记得。 其中佢一个标榜就系李云迪。 O K。 咁我识佢咧，咁啊。佢依单嘢我最 surprise 啊，系咩咧？嗰个女仔个价钱 ，OK， 八毫子港币，八毫子人民币， 一万蚊 港币咯， 话一万啊， 其实八千蚊，即系讲系八千蚊， 就一次 啊嘛，一次啊嘛， 后屘就系一万蚊一次，哇，好，喂，佢俾人呃咯， 系咪咧？唔系，我哋喺度我哋点先系讲过嘅价钱问题嘅， 即系我觉得系俾人呃，唔系嗱。仲有我有一个好特别嘅角度， 我都有个特别角度。 你唔可以拉下布下集先讲。 OK， 唔系咁讲翻个事件。 哦，咁啊事件先嗱，下个礼拜我哋先讲个讲嗰样嘢。我一直亦都有一个特别嘅角度，点 你讲先？ 唔讲得啦，下翻下个礼拜。唔系，好啊，我哋讲咗呢一次。 讲下朝阳大妈咯， 系啦， 朝阳群众系朝阳区。你唔系单嘢个事实就系话咩咧？因为我上网睇好多，就系话有人举报佢喺朝阳区喺一个佢唔系酒店喎。是私人地方进行呢个嘢，所以佢被人拉㗎喎、哦。即係其实你话阿牛哥你去酒店危险㗎嘛。即係私斗安全原来唔系㗎喎。 其实好多你知唔知有一个死阿温啊。 唔識。 哎呀屌你古惑仔嗰度、 哦、 张耀扬。 OK,OK。 佢被人即係嗰次佢被人揸住藏毒嗰次呢。即係大麻嗰次大麻咋嘛。其实都好似唔系酒店嚟。 叫鸡，我哋印象中系咪？ 入佢都唔系酒店嚟，佢都唔系酒店嚟噶。 即系 佢起双飞都唔系酒店。 即系我哋个印象啊，系咪入到酒店之后，公安拍门，咁啊入嚟查，原来你两个系 嗰種交易先至捉奸在床，咁就係先至會刑事拘留先。即係一般嚟講啊，咁原來佢依單完全唔係嘅。我後屘發現，因為 佢咪同阿張耀揚一樣咯。 嗯， 張耀揚嗰次俾人手大麻，其實當時仲有兩個性工作者喺度噶嘛，而且嗰度都唔係酒店嚟噶嘛，喺啲住宅嚟噶嘛。 等等先，嗱，我而家講翻，原來李雲迪係依單嘢，即係以我後屘因為我上網我都知道，我入群咧，佢係咧，佢唔係當場拉到佢啊。 係啊。啊，啱啊！ 佢系后屘 睇翻个微信， 应该系咧嗱，应该系嗰个女嗱，有几个版本啦。咁啊，横掂今日冇节目，而家30分钟，再讲多几个可以完，再讲其他角度，就系话咩咧？就系话公安揾到个女仔先， 嗯， 跟住你知喺大陆就查晒 手机啦， 手机、啊、就发现咗，咦？点解你嗰个通讯都有个李云迪，仲要？ 实名登记咯， 电子支付最扑街啦， 系啦， 点解个数俾你嘅、嗯？即系8000万、1万啦，打个问号先。 嗯， 即系话点解阿李云迪过咁多钱俾你咁咧、嗯？跟住咧就话叫个女仔， 嗯，约阿方蛇， 即系你有冇听过呢个版本？ 我听过啦，我听过。 系啦，我上网我睇到，因为好多俾你哋听众，如果冇上群，冇睇大陆新闻，未必睇到。 我都听到呢个新闻， 再约李云迪。 嗯， 跟住咧，好似话约之前佢复咗咧。俾咗钱之后就拉佢，冇屌到喎，好似话、喂佢好黑嚟喎，未屌先俾钱喎。 我唔出奇嘅。 哇，牛哥， 咁如果我同我同小猪、小影嗰啲，我随时都可以俾先啦。 不过熟客，熟客，因为但系另外我有个角度系咩咧？ 嗯， 李云迪就觉得俾人呃，点解？ 嗯， 钱唔系问题，牛哥。 O K， 八千一万。 啊， 但系原来条女系29岁啊。 咁个样唔似啊， 中女啊，唔系我一定要我激动 吓亲俾你网友啊，大佬， 我激动，我恩仔激动， 因为我 恩仔我好少咁激动， 嗯， 就系话喂，以网友或者听阿牛哥节目，你会唔会俾个咁高价屌条29岁嘅女啊？ 喂，唔出奇噶，啱啱讲，即系啱啱讲唔出奇噶。 喂，你咪成日自己早嗰一轮节目先至话，如果超过廿， 喂，我认为啊。 即系唔会俾咁贵，你系咁讲我先。 好啦，其实本来呢样嘢，我想留翻下个礼拜讲我先。讲埋就完咗佢先，好冇？ 好 ，OK。 嗯， 李云迪如果真系嗱，我已经撇除咗佢唔系同性恋啦。 唔系李云迪自己卅。 嗱，我又系咁样先，我撇除咁唔系同性恋，我先可以讲到呢样嘢。OK， 系因为一路以来都认为阿李云迪同性恋啫嘛。好啦，佢而家我已经将佢变成咗万能插噶啦。 嗯 ，OK， 唔系啊，直情唔系万能插。 唔得，同我哋咁样。 佢系中意女人噶啦。 唔卵系，喺我嚟讲，真系唔卵系。 好好好。 你个样又唔卵系，点呢条你老味？譬如嗰啲冇绯闻嗰啲，一定唔卵系。真系佢冇一笪地方系似中意女人嘅人嚟嘅。 得够讲三集啊，信唔信啊？ 继续讲，我唔好啊，大佬。你听过嚟我啫。嗱，我系好理解佢点解会俾10000蚊，好理解。 8000到10000啦。 一万啦吓。20000我都好理解。 但其实佢本身有货， 首先一系有货啦，系啦。 啊， 你要记住。以李云迪嘅身份，我本来想留翻下个礼拜，我今日讲埋佢就完啦，系嘛？ 嗯。 以李云迪嘅身份，佢唔可以成日试，佢唔系刁民牛，佢唔系恩仔， 嗯， 可以成日试完呢个试嗰个， 即系佢搵个固定， 佢一定搵一个固定唔会出卖佢嘅人，明唔明啊？ 系。 咁如果譬如你搵我一个人，喂5000啊咁样，喂越比比下，你越比越多嘅。 佢可能会出卖唔知咩？ 唔系，你会我会信任你啊？你明唔明白？我信任你，即系佢可以唔俾屌之前俾咗钱，你就佢好信任你啦。 嗯， 嗱，坦白讲，如果我系一个名人，喂，我唔可以今日就呢、這个后日嗰个嘅。坦白讲，我都系叫一只鸡嘅话，我都系会长期包咗一只鸡嘅。 嗯， 系咪先？咁呢个系好符合一个名人去做嘅嘢，因为一个名人选择就少啦。坦白讲， 嗯， 所以我咁样你话。你话佢一个月搵佢4次，每次俾10000蚊，100000你都要俾啦。啱啱讲，你冇得拣啊嘛， 冇得 拣。佢唔系我啊嘛，我唔理啊嘛，我哋有得拣啊嘛。佢喺呢，可能就系得呢件女10皮你都要俾。 即系我觉得啊， 嗱讲埋 即系，我觉得嗰条女呃阿李云迪几多岁？李云迪真系依单嘢之后先知条女29岁。 咁呃到佢都当嗰条女叻啊！ 我咪觉得李云迪俾人困咗，即系我系等佢唔抵咯。 O、okay. K， 即系一嗱，以真系大家善男角度，你明知呢条女唔系、啊、你自己嗰个25岁你唔屌噶嘛？你 28以下， 你喺节目讲， 你 系我啫， 你系节目讲定系私人讲啊？呢个 节目都讲过，全节目都知噶啦。超过28岁我唔屌啦。 系咯， 咁我啫，我有选择，我梗可以啦。 咁你俾咩价？如果你俾都系三两千嘅价啫，三几千嘅价。咁、如果佢俾一皮嘢嘅价，我李云迪，屌条29岁嘅中女咁滞嘅， 我冇得拣。其实我冇得拣得噶，大佬，我冇得拣，我就屌多多，我要俾噶啦。 即系好，我应该话，我觉得条女，如果开个牌头话我29岁，李云迪系唔会俾10,000蚊屌佢嘅。即呢个我觉得咯。 O、okay. K， 即系你明唔明？即系你明唔明？大家自难个心态。 我明白。 就算你丑嗱，嗰条女系索嘅，即系睇嗰啲你睇嗰啲相，啰柚大到都唔合比例嘅，怪物 啫，依啲嘅啫。 但系即系佢系跳舞学生，跳舞老师好似话。咁、但系你唔会，如果当佢同你讲佢29岁，你就唔会俾10,000蚊 啊嘛。好难讲嘅，做啦，好难讲。你用你啲平民嘅身份，平民嘅身份去谂 啊。嗱，不过李云迪咪讲翻，李云迪就39岁，细自己10年嗰条女，因为呢个年纪一定啱，因为系公安公布你咩咩陈咩贤啊，陈 X 贤咁样。咁啊，李云迪39岁，屌过29岁， 冇 make sense 啊。 咁但系个问题系细自己10年啫，但系因为嗰条女系29岁，我又觉得唔系好 make sense。 好啦，我哋唔好再系留啦，嗱，我哋下个礼拜讲。我已经讲到我想讲最重要个 point 噶啦， 你讲 咗。point 唔紧要啦， 边个 point 就系话 冇得拣嗰个 point。 冇得拣， 系冇得拣个 point 啊。咁我可以再详细啲讲个下个礼拜可以再讲嘅。啊，咁啊，暂时打住啦吓。咁啊。咁坦白讲啊，神山府都仲未有。 有冇得卖噶？ 冇啊，我而家好多网友都话，都话要。我好多网友都话要，咁啊冇办法啦。咁啊，我继续希望有网友打上啦。咁啊，下个礼拜我想有样讲，不过可能勾勾地噶啦。 勾勾地。 有个首歌拉布嘅嘢想讲讲。 预告啊！ 我想讲下首歌。 哦。 啊，咁啊首歌大家知咩噶啦？咁啊下个讲少少首歌。 粉红色嘅。啊。成个背景。 咁、我哋先至入我哋。李云迪嘅第二集啊，好 系好，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希望网友又继续可以打上啦，咁啊买耳筒啦，咁买耳筒咧都要讲，时间长啲噶，我唔系即刻可以俾到货你噶，可能要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噶，就好似我买啲网购咁一样啊，有会迟少少噶，咁因为唔系我做啊，咁啊希望大家支持啦咁啊好啱啱过咗万圣节咯，咁希望大家万圣节快乐啦，过咗先讲，好嘅，咁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好，拜拜。